田青已亲身张仪一遍，没有问出他想知道的消息来。出去的时候遇到下午对谢池用刑的陈队长，他顿时火气又冒了上来。 马华呢？ 回长官，都还在呢。 带我去看看。 是。 陈队长将藤田青也领过去，还未来得及开口就被勒住后颈，整张脸朝放着马黄的盆里按下去。他不敢说话了，脸埋在湿湿如如的东西里，怕一张口他们就会进入嘴里。 长官，长官饶命，我也是按照您的指示办事。 我说的是吓吓他，谁让你动手了？ 藤田青也松开他，一把把他踹到墙边。陈队长慌忙起身，脸上沾了几只蚂蟥，使劲地甩着自己嘴巴子。 卑职知错，长官饶命。 藤田青也回到家中，在门口伫立良久，才鼓起勇气进入卧室。谢池正立在窗边看着远方。 风凉，别站在窗口。 谢池没有理会他。藤田青也走过来关上窗户。谢池看向他。 你明知道我最怕蚂蟥，你用那个来对付我。 你是共党。 藤田青也想避开这件事，立马把矛头转向他。谢池看着他的表情轻笑一声。 我不是，他冤枉我。你看，我说不是你又不信，还有问的必要吗？我没什么好招的。 布姑娘是谁？ 我不认识布姑娘。 那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？那个男人是谁？ 死了。 你想保护他？那些刑具用下来，你知道后果的吧？啊，就算不死，你这肚子里的孽种也绝对活不了。他的父亲是谁？说，告诉我，我既往不咎，我护着你。我不管你是谁，做过什么，没有人敢动你。 我说了，死了。上个月特工总部抓的，刘毅。 真的把我当傻子啊？骗了我这么久还要骗我？ 我说了，信不信由你。 好，你不说也没关系，我会亲手把他带到你面前。我可以原谅你，因为我爱你，我爱你，但是我绝对不会放过他，我一定会让他死在你面前的。啊，你先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吧，我会让他们好好照顾你。 藤田青也派人将谢池的衣服取了过来，他换下和服平躺在床上，佣人给他送饭进来，一素一荤一汤，都是平日他爱吃的。他并没有胃口，蚂蟥的阴影还弥绕不去，让他不时一阵恶心。一天未入食，身体发虚，他强迫自己吃下饭菜以保持精力。凌晨，外面传来噔噔噔的木屐声，谢池刚坐起身，藤田青也便推门而入。他歪歪扭扭地走进，带来一阵酒味。谢池蜷起腿往后缩，藤田青也顺着床尾往前爬，粗鲁地揭开他的被子，握住他的脚踝将他拖拽过来，紧接着整个人像座压迫的山盖了下来。谢池双手按着他的胸膛不让他贴近。 放开。 你过来。来，我问你， 他是怎么亲你的啊？他是这么亲你的吗？是不是这样亲你的？告诉我，告诉我。 谢池竭力挣扎，反被更紧的扣住。平日他温文儒雅的，总觉得弱不禁风，却未曾想过竟有如此大的力气。温热的气息伴着酒气扑面而来，在谢池的印象中，他从不会喝到如此烂醉。 你喝醉了，放开我。 我再问你，你果然听我说，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有想过我吗？啊，婉芝，你有想过我吗？ 一滴温热的眼泪掉在谢池脸上，谢池怔住了，他哭了，没有一点哭声，只是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，顺着他的脸颊落进凌乱的密发里。藤田青野的双眼皮很深，眼尾微微向下搭，无论哭笑总是带着一股悲郁黯然的气质，含着晶莹的泪让人看着动容。谢池突然想起了南京的那个夜晚，他躲在医院的储物室里，蹲在黑暗的货架间默默哭泣着，可此刻的悲伤似乎更甚于那时的绝望。短暂的悲悯止于落在领口的手上，谢池抬起膝盖将他猛地踢开，迅速往后退去，从枕下拿起叉子抵着他。 别碰我。 藤田青也噙泪，不顾疼痛，身体往前去，继续朝他压过来。谢池瞬间转了个方向，用叉子抵着自己的脖子。 别过来！ 藤田青也顿时紧张起来，要去抓他的手。谢池趁其不备，用力将他推走，翻身下床站到窗口。藤田青也跌坐在地上仰视着他，声音疲惫又嘶哑。 你就这么讨厌我吗？ 谢池没有回答。 在我身边装了这么久，装得很辛苦吧？ 藤田青野自嘲地笑了两声，缓缓站起来。 婉芝，我不会强迫你的，我只是想抱抱你，只是想抱抱你而已。你不用这么怕我，不用怕我。别赤脚站在地上，会着凉的。 他背过身，低着头处立片刻，摇摇晃晃地走出去。